嫂子比照片好看。 你没见我平常的时候，那叫天仙。 难怪你魂牵梦绕。 唉，这时候女人长得漂亮就是罪过呀。 女人没罪，漂亮更没罪，有罪的是鬼子。 谢池愣愣地看着这张脸，他的头发又长长了，又脏又长，发梢露在钢盔外面，像是从泥水蓄水里揉杂泡过似的，满下巴不整齐的胡茬，大概是自己用刀子胡乱刮的。脸上一块和一块红，除了眼珠子，几乎没有干净的地方。谢池知道这对军人来说太正常了，尤其是从上海撤过来的几个师，医院看到过好几个都是这副模样，四个多月，大概他们互相都不认得了。何峰那原本带着点死气的眸光顿时急剧晃荡，一把扯下他的口罩，压低着声音狠骂了一句： 你他娘的，你不是走了吗？你怎么还在南京啊？ 我又回来了。 你是不是找死？ 何峰气火攻心，扬起拳头就要砸他，手举在半空，忽然拖住他的头抱在怀里，阴厉的声音透着股枯朽的悲泣与柔情： 你是要我命吗？ 何峰瘦了许多，但仍旧有力。谢池被他捂在怀里，透不出气，好不容易吸一口，尽是他身上的硝烟味儿，总归是不太好闻的，可情却让人沉溺其中。谢池仰起头，鼻尖顶着他的喉颈，贪婪地吸嗅他的每一丝气息，声音微颤。你们不是撤退了吗？你走没走？他们到处找军人。 你做护士了？ 我在医院帮忙，鼓楼医院，那个美国人是薛丁青的朋友，他挺照顾我的，你不要担心我。 哼，照顾你让你出来跑。 人手不够，没办法。 管之， 管之。 谢池握紧他的手腕，不想走，不愿走。你带我走吧。 昏头了，瞎说什么。 何峰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，附上谢池的脸，又开了把嘴，用力地亲一口他的额头。 你快回去，我看着你走。 那你呢？ 你别管我。 你藏在哪儿？ 说了你别管我。 管之，你在哪儿？ 管之。 他们还在呼唤，何峰推他一把。 走啊！ 谢池紧攥着他的袖子，急促的嘱咐：你别穿军装，换套衣服。 换套衣服我也不像老百姓。 那也别穿军装。你不冷吗？里面怎么是空的？你多穿点儿。 你别废话了，你赶紧走，快点儿。 你小心。 嗯。 何峰看着谢池翻过墙，走到那些人群中，上了车。他们问了他几句话，谢池一直低着头，像是什么也没回答。何峰护送他们一小段路，可他不能一直跟着。一是腿上有伤跟不上，二是沿途鬼子多，不适合偷袭，而这种时候正面刚无疑是找死。他迅速上了斗梅炸拳的高楼，趴在顶楼上看着救护车驶回安全区，才放心离开。谢池六神无主起来，他既高兴又难过，何峰还活着，但他活在沦陷的南京城里。他有吃的吗？就他一个人。他受伤没有？ 有没有药？太多太多问题都没有来得及问。车子回到医院，很远就听到里头的吵闹声，日本兵又来抓军人了。看着这些罪恶的人皮，谢池顾不上想何峰，他跟着医生和护士下车，将伤患运送进去。带头的日军队长要查看推车上的人，把重伤的难民翻来覆去，气得麦卡伦脸都红了。一群日本兵拖着几个男人从医院出来，说他们是便衣兵。谢池知道那其中确实有两个换上百姓衣服的军人，可他无可奈何，他们都无可奈何。杀光他们，杀光，撕碎。可是他不敢，别说动手了，抬个头就有危险，骂一句都是找死，非但救不了同胞，还可能连累医院。每天都在忍忍忍忍忍，谢池快疯了。来的日本兵人手不够，带不走的，就拖到外头就地枪决。他们检查有一套向来不遵守的原则，查手检，查脑门，查肩检，看皮肤黑不黑。虽然很多白皙细嫩的男人，却依旧被当作军人带走。抓残兵，狗屁，去他妈的，狗日的杂种，不过是找个理由杀人。杀了多少人数不清了，下官尸体成山了，估计有两三万。狗壕里埋满了人，但这样的杀戮还在继续，且愈加严重。每天都在崩溃和更崩溃中徘徊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事儿。无数被强奸的女孩送过来，被刀砍枪射的老少送过来，救得活的，救不活的。安全区挤了150,000人，他们外面杀不够，还要进来杀，怎么办？日本人高兴地走了，还从护士宿舍抢了一堆小玩意儿。钱要拿，手表项链要拿，吃的也拿，一块糖都不放过。每次被洗到，都像去地狱走一趟般，除了肉体上的折磨，还从精神上的压迫。在杀戮奸淫中威逼你从内到外对他们臣服。战事屈膝了，百姓麻木了，摇摇晃晃的脊梁还能撑多久？还会撑多久？南京像一个被密不透风的铁笼，进不来，出不去。外界的人们恐慌了，对里面的情形一无所知。